像漂泊的少年郎，你为什么还那么倔强？你怎么说的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？谁的青春能不荒唐？谁初次上路不慌张？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，爱上漂泊的少年。用力把歌唱。

痴痴的还爱着，梦见了未盛开的想关。 水清珠而走，独自行走。

色的唇，银色的嘴角，白色的耳廓，银色的发梢，泛黄的瞳孔，鲜红的眼角，看见的你啊，全部都混淆，苍白的手心，暗淡的微笑，闪烁的指尖，透明的拥抱，就算没结局。 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，把我留在这里。那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，让我想起了你。

看到变老的那一年，过去的岁月都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。

能否停止你们的争吵，不要带给我这样的恐惧，他的歌声你从未在意，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，不应该是这样，

人大陆记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。 旧铁皮往南开，一连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。 活力牛最客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在这个小小地球，真的永远都不舍，而我总仰望外太空，那里是否每天晚上我都在门口

轻松和自由，对你留下的脚印。 大兴， 庆祝 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策。